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农历10月初3，北京晴见多云，9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批试点名单确定，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新局面逐步形成。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18个铁路局改制，国铁转型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学报告谈感想说发展，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众说19大， 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我国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和管理取得积极进展。 国家旅游局发布厕所革命新3年行动计划，全国计划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被解除党内职务，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被推举为执政党新领导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党的19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前2批19家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重点任务逐步落地，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审议通过了第3批试点名单，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就在上个月，中广和核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电子束处理工业废水技术在北京通过了我国顶级专家的鉴定，不需要加入化学试剂就能通过电离辐射高效降解常规手段难以处理的污染物，不仅国内首创，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中广核新闻发言人黄晓飞说，掌握了这一技术，不亚于企业飞来了一只金凤凰。 按照啊，2014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的一个总量205.3亿吨来测算，我们再按这些废水5%采用电子辐照技术来处理，我们至少需要600套这种装置，对应的整个的市场规模呀，将近100亿人民币。 而这只金凤凰之所以能落在中广核技，黄晓飞直言，这要得益于混合所有制这棵梧桐树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我们一方面把这个央企的品牌优势以及我们的管理优势和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创新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原来的话这些分散的弱小的这些市场的主体，不形成规模的这些市场主体啊，把它的活力给激发起来。 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当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已达近70%。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近50%。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说，2批19家中央企业试点的重点任务正在逐步落地，试点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总的看，试点企业呢，通过混改有3个方面的明显的成效，一个是投资的实力明显增强，第二个呢是杠杆率明显降低，第三呢是经营的状况明显改善。 中国联通混改首次将改革层级提高到集团层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投资中国联通，东方航空则打响了民航领域混改的第一枪，东航集团不再对东航物流持绝对控股权，员工持股的比例上升到了10%。孟伟表示，前2批试点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前不久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第3批试点名单， 已确定将31家国有企业纳入第3批的试点范围。31家企业中，既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的国有企业。目前，我们正在抓紧指导试点企业制定实施方案。 第3批试点名单当中，首次出现了地方国有企业。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喜亮分析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国企有望成为主角。 大的趋势从国有经济的整个布局调整啊，真正的国有独资公司将会是很少的。 从2016年启动实施第1批混改试点，到多个试点改革方案大刀阔斧逐步落地，再到第3批混改试点名单正式获批，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推动3批试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性经验，加强对地方混改的协调指导，推动形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局面。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18个铁路局改制为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昨天正式挂牌。铁路企业从传统运输生产向现代运输经营迈出重要一步。央广记者张明浩、郭淼报道。 在实施铁路局公司制改革过程中，有关部门努力构建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符合铁路行业特点、具有现代企业特征、落实加强党的领导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指出，这一举措具有三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个呢，是真正的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及其下属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它理顺了我们公司内部的一种治理关系。那么经过这次改制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董事长和它的党委书记呢，应当是由一人来兼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公司有效的实现权力的集中和管理权限的统一，那对于铁路的效率的提高和改善来讲的话，应该具有一定的重要的推动意义。第三个方面上的意义的话呢，按照现在的公司治理结构相配套来推进的话呢，必然会对它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的运作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 在推进铁路局公司制改革的同时，中国铁路总公司本级的公司制改革方案建议已经报国家出资人代表财政部。铁路总公司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机关部门、二级机构人员编制分别精简10.3%、26.6%和8.1%，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总公司所属非运输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顺利，年内将基本完成。 19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19大代表回到工作岗位后，以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把19大精神带回基层一线。结合工作实际，共谋发展，共创未来。请听报道。 在河南郸城宁平中学会议室，19大代表、河南省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刘成章与师生们畅谈19大精神。 作为基层老师，我们必须把咱的孩子培养好。这个好的标准有几个要素：一个叫咱孩子至少德育上没啥问题；第二个叫他智育上也不能差。有了德育做基础，智育才能让他走得更远。 通过互动交流，让基层一线教师、学生悟透了19大精神。郸城宁平一中教师于波， 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更加认真地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辜负每一位家长的信任，对得起每一位学生求知的渴望。 报告里面关注我们基层。 19大代表，安徽省黄山市一县红星乡红光村党支部书记金玉琴一到家乡，就和乡亲们聊起了参加大会的感受。 我们怎样就为贫困户脱贫之后不返贫，要把村里的集体经济壮大，扭转土地，做一些中草药，把贫困户和低保户的人群吸收到里面去务工，这样子他们得到更加稳定的收入。 听了金玉琴的扶贫思路，黄山市一县红星乡扶贫专干于翔信心更足。 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红光村的实际，在我们红光村完全能够实现，对红光村今后发展信心更足。 19大报告中多次提到，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大代表、唐山市农牧局畜牧水产品质量监测中心主任郑百琴倍感振奋。回到工作岗位，他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投入畜牧水产品质量检测标准的研发制定。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和义务，我将和我的团队一起把好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别报道，众说19大。 连日来，党的19大精神在各地传播，学报告、谈感想、说发展，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关注的话题。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众说19大》，将对话社会各界名人名家，请他们畅谈学习19大的感受，倾听他们19大后对国家民族的期待。今日对话嘉宾：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采制央广记者陈庆斌、夏振宇。 这两天在天津中华剧院的排练室里，孟广禄和演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复排京剧《郑和下西洋》。每一次的排练表演，无论唱腔唱词还是服饰，孟广禄都会反复打磨 戏曲的精华，手眼身马步唱念做打分，弄一个戏不能草率的，把精华一定要提炼出来，艺术要讲究，不能将就。 八年前，孟广禄凭借《郑和下西洋》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这次重新演出，在他看来融入了十九大精神，有着新的意义。 八年以后重新排，他的时代精神就是一带一路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挖掘这个戏，就一定要挖掘到深处，思想的内涵。乐于与邻邦共同商是这种词句，一带一路的思想，包容的思想，还有共享共荣的思想。 四十年的戏曲生涯中，孟广禄饰演了包拯、曹操、郑和等观众耳熟能详的角色。近年来，孟广禄多次赴英国、葡萄牙等国演出，在海外引发中国文化热。对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深有感触。 好的文化发展，尤其是戏曲发展，是世界的。你比如说，我去英国，就是喜欢像拜师的，他们觉得又脸谱画得漂亮，这个唱的那个声音怎么这么好。 每年孟广禄都会深入学校，走进基层，演出上百场，与基层群众面对面交流。最近孟广禄在创作关于十九大精神的新作品《反腐倡廉》，下月还要在天津演出反腐倡廉主题的经典作品《赤桑镇》。在孟广禄看来，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要真正扎根人民，创作演出更多表现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的优秀作品。 不忘初心，方得是真正的把身子塌下来，踏实下来，向人民学习，你才能达到让人民喜爱。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十一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欢迎收听。 连日来赴泰国参加东盟成立五十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的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郑州舰，紧贴任务进程，紧贴官兵实际，开展灵活多样的宣讲活动，在完成任务中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请听报道。 请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 正在舰载机库组织官兵开展任务宣誓，从文入党誓词的任务指挥所领导薛金松大校告诉记者，这次赴泰国参加东盟成立五十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正值全军学习十九大、奋进新时代之际，是对全体任务官兵的政治考验。 贯彻了这个小、微、活、实这样的思路，深入到兵舱，深入到官兵中间，在站位上对大家训练的艰辛进行宣讲，讲的都是官兵身边的事，讲的都是大家看得到的事，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更深的理解，最大的精神。 在郑州舰活动时，一场班务会正在进行，官兵们围绕学习十九大精神谈体会、说感受、讲家乡的变化。来自西藏日喀则的女兵达瓦卓拉告诉战友，她看到习主席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了很多我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觉得好多都是在说她家乡的变化。 这次回去，我的家也建了那种酒店啊、学校啊、宾馆啊、商场，然后就现在就开通火车，坐两半小时火车就到拉萨。要感谢祖国，感谢党，把我的家乡就发展翻天覆地嘛，所以我的部队里继续要好好干，踏踏实实干，当一个就合格的舰艇兵。 党的十九大代表、郑州舰实习舰长韦慧晓中校 在人民大会堂近距离地聆听了大会报告，亲身感受到强军发展的紧迫感。我除了自己学好做好之外，还要把十九大的精神带着感情传达好，激发全体舰员带着感情去学，带着感情去干，带出一支随时能战能打胜仗的海上利剑。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日前表示，我国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和管理取得积极进展，将进一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新格局。央广记者刘飞、徐州台记者张悦报道。 市公安局， 这里是江苏徐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当地市民通过手机软件市民城管通所上传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都将汇集到这里。据统计，从去年10月15号到今年10月31号， 通过市民城管通共上报问题64.3万多件。徐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主任杨怀亚， 比如说在一些小区也告诉建筑违法建设的问题，包括一些车装抛物，就是我们城管队员不容易发现的地方，通过老百姓都能发现。 此外，这个指挥中心还连接着城管和公安部门，监控资源也实现共享。近日，在全国城市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和管理已经在破解职责交叉问题、破解多头执法问题、改善队伍能力面貌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现在，全国22个省设立了城市管理执法监督机构，79%的市县实施了管理机构的综合设置，大城管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推进综合执法。目前有78.6%的市县集中行使了住建领域行政处罚权，解决了多头执法的问题和真空的问题。 倪虹指出，新时代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大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力度，改进城市管理和服务，以破解突出矛盾为着力点，多做惠民利民、增加群众获得感、让人民满意点赞的事情。 城市管理从末端走向前端，把70%的问题通过服务解决，把20%的问题通过管理解决，剩下的10%采取执法。 针对网购包装垃圾逐渐增多的现象，国家发改委日前回应，将推进电商物流标准化，发展单元化物流，推广标准托盘、共享快递盒等可循环物流设施。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快递包装物的产生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对此，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伟日前表示，发改委正在会同商务部和邮政等部门制定提出新兴领域政策措施。 那么在这个实施方案中，将要求电商平台、外卖平台和物流企业提供绿色消费的选择，同时推进电商物流的标准化，发展单元化物流，推广标准托盘、共享快递盒等可循环的物流设施等等。 此外，孟伟指出，国家邮政局已经选取了北京等8个省市和5家企业开展快递的绿色包装应用试点，商务部也选择了32个城市、280多家重点企业和行业绿色物流试点。在总结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一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呢，是完善制度规范，我们将配合做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订工作，就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明确我们推行商品和快递包装的减料要求。第二一个方面呢，是推广可循环、可降解的包装材料。第三一个方面呢，是规范塑料垃圾的处置，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50个左右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推动城市典型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加强垃圾焚烧设施的运行监管。 近期，酷骑、小蓝等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出现押金难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多部门商讨共享单车押金监管措施。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随着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难的问题逐步暴露，不少消费者表示对共享单车公司的押金实在没有安全感。 然后我就看路边有一台小蓝单车，当场下了一个 APP， 然后交了押金，大概15分钟过后吧，我就申请了那个押金退回嘛，点进去就发现是显示那个未交押金。 大多数共享单车平台仅有与用户的一个押金说明，而并非是具有更强约束力的协议书，其中更未对押金的使用、托管、监管、退还押金的利息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此，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邱宝昌建议，押金应该在用户使用共享单车之后实时的退还。 押金能及时退还，一上锁一扫一下，或者一上锁它就能够退还，不能够滞留押金，不能形成一个资金池。 在11月6号到8号，交通运输部、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人民银行等部委召集全国17个省份以及北上广深等城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在成都举行了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指导意见政策推进研究会。其中，大多数省市的交通主管部门代表呼吁参照网络约车的立法手段，实时的启动共享单车监管立法工作。 新闻动车组， 未来三年全国计划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首批2017年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名单公布，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6000列。请听报道。 昨天，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至2020）》。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介绍说：“ 通过三年的努力，实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卫生环保、如厕文明的目标。从2018年到2020年，全国计划新建、改扩建厕所6.4万座，其中新建4.7万座以上。”改扩建1.7万座以上。 新行动计划将创新应用互联网加信息技术，实现智能化管理，广泛推广厕所数字地图、APP 等管理服务创新手段，解决找厕难、如厕难等问题。央广记者侯艳北京报道。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是目前煤矿企业采用最为普遍、接受度最高、效果十分明显的一项安全管理手段，更是安全生产法明确要求煤矿企业必须大力推进的一项法定义务。近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公布首批2017年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名单，61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将在减产、停产和产能核增等方面享受激励政策。国家煤矿安监局航管司司长辛广龙： 多处煤矿企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对其创建情况进行考核定级，是政府职能部门依法开展的一项行政管理行为，是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煤矿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政策的重要依据。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中国铁路总公司日前披露，自2011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经突破6000列。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运行线57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35个，到达欧洲12个国家、34个城市。今年5月，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倡议，与重庆、西安等7家班列平台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行品质和效率。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张晓东表示， 核心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然后就是交通上面的贸易往来，而中欧班列恰恰是借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中欧贸易往来的重要标志。 央广记者马闯北京报道。 18号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2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昨天，北京市召开现场会和全市电视电话会，要求全市各级部门汲取教训，展开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北京市要求要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拆除一批违法建筑，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企业，倒逼安全隐患突出的低端业态疏解腾退。 湖南桃江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桃江四中发生的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当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当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存在公职人员失职渎职情况，将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推选出300个全国扫黄打非基层示范点，安徽省入选14个，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对所有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用政务处分代替政纪处分。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各地推开，党统一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国家监察体系呼之欲出。 央广网评论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着力解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腐力量分散等问题。从长远来看，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有助于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拒腐防变的中国方案。 云南省德宏州纪委日前通报，陇川县民政局5名班子成员、4名股所级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40名领导干部职工及配偶亲属违规享受城乡低保，被责令清理清退。 中国经济网发问：70%以上干部吃低保是如何实现的？从陇川县民政局靠山吃山塌方式违纪违法案件来看， 各地还需加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让低保评定晒在阳光下。 有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谈到开会问题，干部们除了吐槽会多之外，还会抱怨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会议开始习惯于在会场中放置信号屏蔽仪。 新华每日电讯提醒，提升会议质量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信号屏蔽，将改进会风落到实处，更多倡导少开会、开短会、讲干货，控制会议数量，提高会议效率，胜过千百台信号屏蔽仪。 江苏、广西、陕西一些高校公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优秀学生名单时，出现隐私信息泄露现象。有老师表示，因为信息公示要求，目前没有想到更好办法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 光明网指出，这是一种懈怠，一方面不是没有办法，有些高校对身份证号进行打码或者公布学号，另一方面，上级虽然可能没有硬性规定不让公示身份证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意公开学生个人信息。 央广消息，当地时间19号，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决定解除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并要求穆加贝于20号中午前辞去总统职务，否则将通过议会启动弹劾程序。民盟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显示，原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被选为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这一决议将于12月12号至17号举行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认。姆南加古瓦同时还被民盟推选为201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会议还宣布，副总统穆波科被解除党内的副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穆加贝夫人格雷斯·穆加贝、地方政府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 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布的消息，美军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配备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18号在相模湾训练时与一艘日本拖船相撞，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美国海军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8号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北约军演误将土耳其领导人设为假想敌一事道歉。 据叙利亚媒体19号报道，叙政府军及其盟友当天与盘踞在阿布卡麦勒的伊斯兰国武装发生激烈交战，最终完全收复该市。军方说，阿布卡麦勒市目前已经没有伊斯兰国人员存在。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问争议：江苏省献血条例实施3个月，优秀献血者未能依规享受优惠政策，好政策为何难落实？ 追焦点：号称境外投资稳赚不赔 Sky 云世纪究竟是创富平台还是庞氏骗局？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于芳，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